嗱，咁啊講開 TVB 啊，真係犀利啦，係咪？啲嘢抄到去韓國，韓國又抄到去日本，咁啊，但係奇怪，日本啊俾版權費又俾咗韓國先好笑啊嘛。 係啊，又唔係俾原裝啊。 咁邊出咁犀利咧？即係話 TVB 嗰套都唔係原裝嘅，到底大家我哋講緊乜嘢啊？咁啊，梗係講緊隔世追兇，就跟住就其實隔世追兇即係 V 群時就變咗。即係抄飛群詞啦，即係意思係嗰度西片飛群詞叫做乜嘢呢？即係 隔世救未來、啊。 隔世救未來，即係話個老豆就有部嗰啲咁嘅叫做無線電機，咁但係佢因為當年就因為英勇救人啊，佢係呢個消防員就死咗啦。咁而家好多年後個仔就大過咗咧，就一個風雨嘅晚上咧，就發覺嗰部舊嘅呢個嘅嗰咩咧？即係嗰個頭先講嗰個機咧，就突然間著咗。 嗰啲佢哋好中意玩 無線電 音機咁樣嗰啲。 無線電啊，即係啲鬼佬有時好中意都玩下嘅，有 over over 有冇人收到咁嘅？咁佢就發覺咧，對面有人即係應喎，咁但係後屘輾轉就發現原來嗰個就係佢原來接通咗咧，即係幾十年前嘅時空就同翻佢老豆係，但係呢部機係同一部機嚟嘅，即係自己打俾自己啊，係。是啊，但是这个真是时光机而家一个嘅理论嚟㗎，即是其实是同一部机 send 咗俾同一部机啊，而一个概念係。是。咁佢犀利喎，佢呢度反而係讲到呢样嘢，虽然佢呢个唔係一个硬科幻啦，咁但係唔好理啦，你当 fantasy 好咩好啦，咁但係哇呢条桥就跟住就令到佢呢想改变历史救返老豆嘅一个故事。咁呢个就 好睇啊， 好睇啊，个桥亦正。咁其实亦拍过美劇嘅 早兩年 嘅 啫， 係啦，唔係好耐嘅啫，係啦。 但係由個仔就變咗做個女，係 啦，變咗女主角嘅，係啦，係啦。咁而都差唔多嘅，開頭嘅故事都差唔多嘅啫，係啊。咁佢將個年代就即係褪翻喺現代啲咁解，係啦。係。咁好啦，咁啊無線就好早已經抄咗啦，亦都成為一套都幾出名嘅，就係、是、隔世追兇。 好、啊、多人中意啊都。 唔係喎，雖然佢係抄條橋啊嘛，但係故事完全係自己再寫。咁就講阿郭晉安咧。就憑住阿許兆雄，即係許兆雄 suppose 已經死咗，又係一個佢係差人嚟嘅，咁啊，即係佢唔係消防員，係差人嚟，咁啊死咗，咁啊留低咗部大哥大電話，咁啊點知部大哥大電話咧就接通到時空嘅，同阿許兆雄竟然可以講到嘢，咁啊呢度就直情有查案添，因為佢大家都係警察嚟嘅，阿郭晉安又係警察。 哦，即係阿許兆雄同阿郭晉安係冇關係嘅，其實。 唔係有佢老豆咯，都係佢老豆嚟嘅，但係佢已經死咗㗎啦，喺呢個佢個第一個歷史佢已經死咗啦。咁但係佢呢度就加插咗另外個角色呢，就係那個叫咩名呢，就是、由新聞部轉為那個叫咩嗰、那個 你女主角定咩 個女主角囉，即係坐輪椅嗰個叫咩，陳 慧珊 囉。陳慧珊係啦。咁佢就話佢係一個偵探小說家。咁、但係佢係小說家啫，係咪代表佢真係有偵探頭腦呢？咁呢度又似乎又真係喎，真係好奇怪呀。咁講係一個坐輪椅嘅一個即係嗰啲咁嘅即係偵探啦，你當佢即係等咁於，但係其實佢個正職係寫偵探小說。咁講佢變咗係拍住呀、郭晉安咁樣，喂 ,ok 喎，好好睇喎。咁亦都故事亦未唔係咁簡單，最尾佢就解決咗好多單案件之後，有一次呢佢就話點解唔幫呀、陳慧珊呢，因為原來佢都係因為當年細個一個交通意外而車跛㗎嘛。咁、如果咁你叫佢老豆做少少嘢，咁佢咪唔使跛囉。咁結果就許兆雄就真係做咗啲嘢呢，就令到嗰個意外就唔係咁發生。咁但係唔係咁發生呢，唔代表有係好咗喎。因為跟住佢個時空裏面呢，陳慧珊的確係冇跛到。唔止冇跛到，仲變得好好打。就變咗一個黑社會嚟嘅，即係其實佢原來俾一個黑社會收養咗，即係完全唔同嘅佢嘅人生係，係直情變咗壞人啊！咁就一路就同佢後來就對敵到完，都冇都救唔翻嘅，即係其實佢係佢敵人嚟嘅，最後變成哇呢、這個故仔發生無線劇，我簡直覺得係不可思議，即係哇好嘢！ 我想問下咧，咁啊陳慧珊即係突然之間又 唔係佢係最後㗎啦，嗰個係最後嘅故事嚟嘅。 哦，最後 即係佢拍檔咗，即係你等於阿 Fox Mulder 拍檔咗咁多集，最尾阿 Scully 唔知因為時空定咩問題，佢變咗壞人，仲要係救翻佢，即係佢係一路都壞到尾啦。咁你冇諗過係咪？係 啊係啊係啊。 咁如果你以無線嚟講咧，呢、這個劇真係就係同埋佢玩時空呢件事咧，佢裏邊係冇反駁嘅，啲嘢係講得通嘅，好難得，好難得，好難得，係啊，係啊，即係通常亂寫噶嘛。系啦，系啦，咁佢冇乱写嘅吓，嗰啲嘢讲得通，亦都合逻辑，亦都唔会即系影响到查案嘅嘢嘅，即系啲嘢好好合理嘅，可以吓， 即即 if 咁就咁啊嘛，即係我哋合理嘅意思係，你唔好質疑超時空可唔可能啫 ？What if 可以？咁其他嘢就係啱嘅，咁嗰只咯，咁佢完全做得到，裏邊啲劇情嘅每一件案咧，亦都係 OK 嘅。咁係咪好似係咪啊？石修最出名嗰幾句咩咩一滴兩滴三滴，即係嗰個係咪嗰個催眠嗰個係咪都係好似咪呢條嚟嘅咧？ 係 你好中意係咪？唔係咩？但呢套都有玩嘅喎。 唔好肯定 是吧，因为其中一集就是讲阿石修的，咁佢又系用呢个方法催眠人嘅。 嗯， 系啦，因为佢好似系几套剧都有玩过嘅，咁就边个先系佢 origin 嚟嘅咧？系咪呢出就系个 origin 咧？我都搞唔系好清楚。 哦，咁如果呢套系 origin 咁啊，应该几早啦？ 吓，好早呢度好耐啦，大佬驾驶追凶嗱，咁啊好啦，咁驾驶都系一套即系都几受欢迎嘅无线剧啊，咁同埋佢都算几早抄咗飞群时噶啦，都比较接近啲嘅，咁但系跟住咧就到韩剧嗰度咧就相对都后啲啊，即系都唔系好耐啫，韩剧版都系咯， 系韩剧版应该都系两年前到嘅就好， 系啦系啦，比较近嘅， 好似2016。呢一六定 系 一六咁上 紧，我哋系有讲过噶嘛， 有提过啦，系咯，因为其实我就冇即系睇晒成集嘅，因为佢啲你不嬲我都少睇韩剧，咁里边又 我都冇睇， 但系你就话嗰个大叔其实唔系佢老豆嚟嘅，即系唔系好似， 我真系根据翻啲人哋写翻出嚟嗰啲， 即系冇血缘关系嘅大家。 只不過係我都係警探啫。 O K， 咁佢呢度用嘅咧又唔係嗰個電話。亦都唔係嗰個無線電機係用乜嘢嘅呢 用嗰啲walkie talkie 啊， 即係 over over 嗰啲啦， 對講機 對講機啦，係咯， 對講機係啦， 咁佢就可以穿越咗時空，又同即係幾耐有幾十年前嘅一個另一個警探就通到話咁啦。 佢就話係十五年前。 我覺佢十五啫 ，OK， 唔係好耐嘅。 佢十五啫，唔係好耐就十五 嘅啫。咁佢有冇話呢個？警探是已經死了啊！呢啲咁嘅嘢嘅咧，定係冇嘅？ 有嘅，都係死咗、 哦。都係死咗嘅。OK，OK。係 啦。 好。 呢個韓劇版本都係咁嘅。 咁啦，咁類似啦。咁而家就竟然咧話我哋都未入到題嘅，講咁耐都。而家原來咧，點解我哋講乜鬼嘢啫？做咩無端講呢？原來就有到新嘅日劇，係、哎、終於講到咩 嘢？ 係、哎， 終於嚟啦！ 但係由呢個韓劇呢度咧，佢真係俾版權嚟去拍過啊！竟然就俾錢、 啊。日本人係真係好中意俾版權。 係，但係佢應該俾飛群時或者俾駕駛追兇咯。 點會俾呢套咧？ 係啦，點解會俾？係啦， 唔 明啦。 我知點解要俾呢套啦，係。 唔明點解啦？ 因為完完全全 copy 一模一樣，照拍一次嘅。 即係佢反而係似韓劇嗰套嘅，就唔係咁似套戲或者節奏嘅中。 我就未睇過韓劇啦，嗰個版本。 係。 但我睇翻人哋就有啲劇情簡介嘅。 係。 咁我就睇咗日本呢、這個，原來竟然起碼第一個故事係完完全全一模一樣嘅。 哦。 咁講翻日本呢套叫做咩名先啦？佢。 是啦、 佢叫信号即係 signal 啦，其实都係一样的。 哦咁叫 signal 嘅啫。係。 佢仲有一个副题嘅。佢、副题叫长期未解决事件搜查组啊。 嗱呢个后面个名字先令到我冇兴趣。 係。 咪因为呢其实呢个名字已经好多套类似嘅劇名啊。 係啦、其实都唔係好需要㗎，我觉得后面呢个名 字。係啦，佢唔好落后面啦，我反而会想睇。 唉，咁佢又搞埋呢个名落去，咁就觉得有啲奇怪咯。其实系，咁就我就睇咗第一集嘅，因为只不过都系睇咗第一集做咗 即系。系啊，新剧嚟嘅，新翻。 系啊，吓咁佢就讲都系如果有睇过韩剧嘅朋友咧，其实我谂应该知道，其实都系一模一样。因为我开头咧就讲翻阿男主角细个嗰阵时读小学嗰阵时咧， 系 佢就有个女同学嘅，咁佢个女同学咧有一日。就落雨嗰陣時候就被一個人老走咗啊！咁、呢個男仔小學即係男仔佢細個嗰時咧就目擊呢件事嘅，其實係 咁樣 係啦。咁就到最尾嗰個女同學咧係死咗嘅，因為係勒索案。 你講呢個係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嗰個故仔嚟喎， 係咩？都係咁嘅咩？ 嚇！吓、啊，差唔多啦、啊。 我冇睇喎，系咪真系咁？ 唔系嗰个讲佢系咩嘛？即系可以即系自己走翻入自己细个个身体嗰只啊嘛，即系精神上旅行啊嘛。咁啊，翻去想查翻呢一段呢一间连环。 咁好似、真系。 系啊。 因為咧，佢就講佢係，因為佢係目擊到係個女人帶走嗰個女同學噶嘛。 哦。 但係咧，所有嘅證據啊，即係警方掌握嘅證據咧，都係一個男人帶走嗰個女仔撕票嘅。 係。 咁收尾查下查下，佢哋就變咗原案啊。 喂，咁直情係抄有我不存在都成啫，因為佢就係話佢拉錯人，拉咗佢個咩勇氣哥哥嘛，即係佢成日陪佢嚟玩嗰個勇氣哥哥，話佢係殺人犯嘛，但其實拉錯咗人咁多年都。 我不存在的城市係幾耐之前？ 唔好近嘅啫嘛，又有動畫又成套戲，我哋都有講嘅。咪有係 咪都係咁上緊時間？ 阿藤原龍也同阿咩邊鬼個話？嗰塊面好肥嗰個叫咩名話？ 有川加臣咯。 有尊驾纯素噶嘛？ 哦，有日剧添呢套戏， 唔系戏啊，直情 唔系啊，有日剧 动画， 有 动画咯，动画咯， 唔系啊，真人日剧都有噶， 都有， 系咩？ 系啊，因为 Netflix 有嘅，其实 哦，诶，咁我冇睇过，即系有真人 日 剧，因为我不存在的城市嘅， 系啊，系啊， 哦，咦，咁你抌俾我睇下啦，我冇睇过个日剧版啦，系啊。 哦，好，我抄就，因為我喺 Netflix 嗰度。 哦，竟然係咁，咁呢度抄到咁，反而仲有版權費收啊，幾好喎、 啊！係啊，咁佢就係講翻呢，第一單案就係講呢單案啦。係 啊，哦。 佢就講阿男主角好內疚啊，因為佢冇嗰陣時細個冇勇氣將呢件事講出嚟啊。 明白。 咁就累到嗰、那個冤枉咗嗰個人死咗，同埋呢單就變咗原案咯。 嗯。 咁其實第一個故事就係講呢、這個，咁跟住後期咁阿男主角大個咗，就得到嗰個對講機，咁、就可以同翻當年調查呢一單案嗰個探員啊，因為嗰個探員都覺得呢一單案事有蹊跷啊，都唔係嗰個。都唔係嗰個疑犯所做嘅，佢覺得係奇怪，所以收尾帶領佢點樣捉翻嗰、那個 真 正嘅兇手咯，係啦。咁但係個兇手要等到個男主角大過咗先捉到嘅，係。 明白。 因為逍遙法外咗15年嘅，其實都， 嗯， 就咁咯。咁第一個故事就係講呢、這個，咁係咪真係同我咩不存在的城市啊？呢 唔係咁，佢唔係一樣嘛，意思即係佢單案有啲似咯。 哦，即、就、係、是、單案有啲似，係啦，係啦。係 咯。 係咯，咁呢度就係嗰個日劇版。後來我才看回個原來韓劇版呢都是一模一樣，這個故事是做第一個故事的，其實是即第一個單元，是的，是的，是的，我沒得比較，因為我沒看， 那韓劇版它肯定沒有給過版權任何人的啦，是不 是？應該沒有，是非時都沒有給啦， 是的，也都不會說 給這個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 都 不會啦，是的，我抄你使大一啦，是吧？ 系啦， 咁啊奇怪，有人反而俾钱啊，韩剧啊，真系好嘢真系。 唔通日本仔唔知道有 frequency 呢套嘢嘅？ 唔系，佢唔知道有呢、這个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 冇理由啊，佢哋自己拍噶。 系咯，唔系佢哋冇谂过咁样抄人噶嘛？ 啊，佢哋太正直啦。 系咯，有会抄人嘅咩？系咯，又唔系中国人，又唔系中国人，中国人就会抄人啫，系咪？ 系咯。咩都俾版權噶嘛，喺日本仔嘅眼中其實。 係咯，咁啊奇怪啊，即係點解要俾版權咧？即係冇理由俾版權喺度抄劇㗎，係俾都唔係俾佢啦，係嘛？ 咁就係咯，講翻咯，我睇完第一集，咁我冇睇過韓劇版，我就冇得比較啦。我唔知韓劇拍得好 唔 好啦。 你講嗰個我睇過少少㗎，你講嗰個我睇過少少，但我冇睇過成集㗎咯。係。 嗯。 即係嗰個你話嗰個舊嗰個時代嗰個差佬都老啲㗎嘛。 佢日劇版就北川一輝做。 即係呢度就型啲啦，咁你呢個韓劇版係咪一個阿叔嚟㗎？即係係囉，都幾老嘅咁樣囉。係囉。 係啦係啦，阿叔咁即係好似上次我哋講念力嗰個老 豆。係囉係囉係囉係囉，嗰啲囉係囉。 嗰 啲樣㗎嘛，係囉係囉。咁整體嚟講，即係都係今次到日劇版就型啲，北川一輝都仲係型㗎嘛。 哦，北川一輝都有型。 即係佢唔係講到佢點呀，即係佢其實佢又唔係講係佢老豆，基本上佢都係。 唔係老豆嚟嘅。 仲係一個當時嘅一個幹探咁咋嘛，咁佢唔需要講佢係阿伯嚟㗎，係啦係啦。你就算連嗰個都係後生仔都仲得，係咪？即係冇關係㗎。 哦，可以嘅，因為佢哋大家冇。 唔係，就算其實佢有血緣都可以後生仔，冇關係啊，係咯，都可以。係 啦， 隔 一個年份遠啲就得㗎啦。 係咯係咯係咯，佢都未結婚生仔都得㗎，你話佢係咯係咯，即係逆緣咁啊嘛，逆緣咁啊，即係個阿爺好後生都 OK 㗎。 都拍得唔错嘅个戏份，日剧呢个版本都 好， 都 OK 可以睇下嘅。 明白，系啦，因为呢一刻我哋未睇，咁我哋都会睇翻嘅，系啦。 系啦，可以睇翻再倾。 咁呢个咧就算系科幻啦，因为起码有时间超时空呢样嘢啦，系啦， 呢个理论系啦，系啦。 明白。 咁一定系有少少有科幻噶，所以就系。 系啦，冇我哋都唔讲啦，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嗯， 系。好，咁大家睇睇呢个， 睇下咩？嗯， 系啦。咁其实另外一套我都问下，嗰、那个讲咩女人福尔摩斯嗰度系未做嘅，系咪？要等一下啦，嗰、那个 就未见到啦。嗰、那个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嗰个都咩竹内结子，因为嗰个都系另一套系叫做今季啲人话会好期待噶嘛。 竹内结子嗰套呢一套咧，好似系一次过订，即系好似系嗰啲网剧嚟噶。 哦，咁嘅，哦，明白。 系啊，因为竹内結子有另外一套咧，就係愛情片嚟嘅，就叫做 Innocent 啊 ，Innocent Day 啊，就同阿西夫木聰做嘅，嗰度做咗四集嚟噶啦。 哦， 咩縱火案咁樣查翻轉頭，嗰個就喺電視台做嘅。另外女福爾摩斯嗰個就係、是好似 HBO 定乜鬼嚟㗎？係 OK 啦，係同 HBO 合作嗰啲網劇嚟嘅，係。應該遲少少先做嗰、 okay, 個， 明白，好，咁嗰個就再等埋先啦，睇下，因為一奇怪嗰啲咧都唔知點樣睇嘅，係啦，係啦， 嗯， 係啦，好，好，咁再講，係啦，咁啊講開呢個時空嘅，即係另一套更加時空嘅，定唔知咩添啊，怪到咩翻生豬羅館咁嘅嘢，咩嚟嘅咧？ 係，嗰套嘢就應該係一個 TV special 嚟嘅，一集過， 係啦，一集過嘅啫， 叫做深夜的 super car， 係啦， 係。即係深夜的超級跑車嚇，佢哋中文譯。 超級跑車啦，係啦， 係啦。 其實咧就係、是、我覺得呢套劇咧，唔係呢個咁嘅電視電影咧，只不過係一個Toyota 嘅廣告雜誌嚟嘅。 咁， 因為佢哋啲硬好多料咧，就講Toyota點樣發色啊，點樣研究車啊，幾咁武力啊，幾咁不畏，即係戰後點樣。由冇人中意嘅國產車，到打入國際市場咁樣， 即係佢呢度咧就好強調有一架咧白色嘅跑車，咁啊好似咪叫咩咧？佢叫乜鬼嘅咧？ 二千 GT 好似嚇。 如果你係中意跑車嘅，或者你係中意砌模型車嘅，你應該都砌過㗎啦。 其實佢個樣子有啲似。這個超人啊香入面嗰架 MAT 嗰架車，但佢就個車頭子啫，但佢就係去到後面嘅，即係佢嗰個即係佢嗰個點呢，即係嗰個坐嗰度啊，即係有啲似阿美麗小姐嗰架車嘅。 哦， 其實美麗小姐嗰個就係抄超人啊香嗰架㗎嘛。 但係佢嗰架個型就似呢架多啲嘅，係啊，咁呢套戲亦都唔係講少， 諗住係咁耐喎架車， 係佢都唔講得少，最尾咧完場咧，佢真係揾阿精本義行畫翻個幅圖出嚟嘅， 係啊，個插畫係精本義行畫架， 係啦，有畫翻，咁亦都有搞到個比賽咧，就填色比賽嚟嘅，咁啊叫好多人去填啲顏色出嚟，咁有人真係填翻 Ava 色落去玩嘢啊，咁啊現場佢真係影翻嗰啲所有唔知咩400多幅咁嘅嘢出嚟俾大家睇嘅，係啊係啊，係 啊係啊，同埋呢部車都勁嘅喎。詹士邦都用過 㗎喎。係咪詹士邦都用過㗎喎。 新聞南利都有用過㗎。 係。 但係佢詹士邦嗰架呢就特別版嚟嘅。 哦。 開篷車版嚟嘅。 咦咁係咪有彈射座椅唔係呀嗰架係不嬲嗰架古董車。 應該係我唔記得係邊集。我要查返先。但係有用過。 新康納利揸過嘅 ,ok。 新康納利嗰部。 好厲害呀、啊、係。 就因為點解要做開篷呢、因為佢哋太高大啦坐唔落。 咁樣。 咁樣影到我開篷。 係啦。咁 就冇屈低咁肉酸。 係。咁大家如果真係諗唔起就諗返下香嗰架個 MAT 嗰架車啦。 其實好似嘅。 個車頭好似最少。 有萬字得嚟嘅應該 係。係啦。同埋係啦係啦。同埋嗰部係有尾窗嘅。呢部係就後面 hatchback 咁去。即係再跑車。同埋佢係揭燈嘅。呢部係揭燈嘅。係啦係啦。阿香嗰部係唔係嘅係透明嘅。係啦。咁當然啦係啦佢有啲唔同嘅係啦。咁大家又唔知有冇啲印象啦，總之都係類似美麗小姐嗰架車咁啦，咁啦，咁樣啦，如果大家冇印象，諗一諗啦，一睇下呢套劇就知㗎啦，係 大部分都係講緊呢架車嘅啫。 冇錯，咁佢做乜嘢嘅咧？ 部車嘅發展史啊。 係啦，佢竟然呢就話呢、這個呢、這個、個博物館啊，即係好明顯嗰其實做 Toyota 嗰個車博物館，佢冇話 Toyota 啦，即係做車博物館。 係啦，名古屋啦。 係啦，咁佢就話呢一到夜晚唔知咩十二點定幾點之後呢，佢話嗰啲車就會即係咁嘅，即係 Toy Story 係差唔多，但係佢話每架車有個車嘅雲會走出嚟，咁好似鬼咁嘅。咁呢一架咁嘅二星 GT 咧，嗰、那個即係嗰個唔係佢架車就會好似個司機咁走出嚟，好似鬼咁啊！咁佢呢個就係阿唐澤壽明嚟嘅。咁佢又著翻一件白色嘅即係駕駛服，跟住有條紅色咁啦，即係阿寶咁啦。佢又唔喺中間嘅，佢喺左邊咁。咁 一條扮咁樣咯。 係啦，咁佢講阿山本美月基本上咧係一個即係佢都係做設計，但係佢只不過係即係真人咁啦。咁佢就好 power off 自己咧。嗰間設計緊尾燈啊，就喺近排嗰架車度用咗咁樣嘅啫，係啦。咁但係佢就話佢好鍾意呢架二星 GT， 又話咩成日想即係話設計翻一架超級跑車咁。咁但係個市場已經話即係話咧，啲人開發就話而家冇用喎、啊，我哋設計啲 family 車，唔係即係整呢啲咁嘅車。咁所以佢就成日好失望咁。咁佢哋又話要 send 佢去東京咧，就話要開發呢個高即係呢個咩係咪高智能嘅？ 無人駕駛啊！ 係啦，即係等於叫佢開發呢個高智能方程式咁嘅嘢，但係就唔係啊雷神咁啊，其實係普通車，但係裝 AI， 咁佢就好失望啦。佢話啊，佢話車梗係人揸㗎啦，唔係仲有咩意義咧咁？咁啊就變咗喺一晚裏邊咧，就又亦都遇上一個小偷，咁佢就嚟偷車嘅，佢就係要偷走呢架二星 GT， 就話唔知值幾多億咁嘅。咁佢但當然。佢就唔係咩雷朋啦，只不過有啲即係有啲幫會咁就指使佢，佢只不過小混混，即係一個小偷咁嘅，可能佢開鎖好叻咁解嘅啫。咁就話佢咧睇佢，即係其實兩個人咧就將會遇上佢命運嘅改變嘛。即係一個就要去東京，即係做一個佢覺得好唔想做嘅 job。一個咧個小偷係咩咧？佢就仲怪佢話係咩巴西。其实佢唔系日本人，你话佢巴西日本混血儿系嘛？ 日本混血儿系啦，要翻去 巴西。巴西 Fairies 系差唔多啦，系啦，差唔多啦，系咯。系啦，咁佢阿爷真系阿香嚟嘅喎，唔系讲笑，真系阿佢而家叫团次郎系咪？ 团次郎， 而家个名改咗咁啦，即系阿香啦，即系咸蛋，系啦，即系咸蛋超人阿香啦。咁但系呢一度咧，佢仲大镬，话佢直情系唔系混血，佢系鬼佬嚟，系巴西佬，系但系点睇我都似黄秋生啫，我觉得系，套剧入边好似黄秋生嘅，即系。我覺得呢個黃秋生咁熟口面嘅，應該係香嚟嘅，係啦。 係，睇你後生咁鬼靚仔㗎嘛 佢。佢都唔似平時阿香啊，定似黃秋生嘅呢度係。咁但係佢 拍超人嗰陣時嗰個樣。 唔係，佢都唔似佢平時個樣嘅，佢平時個樣都唔係咁嘅。呢度成有啲似黃秋生嘅。型梗係型啦，梗係型啦，黃秋生都型嘅，係咯。我唔係話樣衰啊，大佬，佢唔係似曾志偉啊嘛，大佬，佢似黃秋生喎，大佬。咁，但係佢就唔係咩嘅，就話佢都係一個整即係嗰啲技師嚟嘅啫，係啦。 都係嗰啲機械工程師。係 啦，咁佢就話咧，佢哋聽日早機就已經要翻，即係話會哇會翻去巴西，佢唔好似講到自己好唔想喺日本。咁就係嗰晚就發生事，就係佢哋就一齊夜晚就喺咗呢個咁嘅翻山車羅館度咧，咁啊咁就過咗一晚，因為就佢哋遲咗走咧，咁啊偷車當然佢更加係人哋閂門至去啦，咁啊遇上呢個山本美月又留低咗喺度畫嗰架車，因為佢話即係好似會最後即係好耐都唔會再翻到嚟昭明古屋呢個展覽館，咁結果嗰個有個又係有個咁嘅管理員咧。咁即係呢個即係花生水泥管啊！真係大佬，個管理員就話俾你聽，你哋要幾多點啊？唔知幾多點，即係閉管之後，你就一定要離開，如果唔係就會發生啲奇怪嘅事。咁跟住佢又好奇怪，揾抽鎖匙咧，就當好似嗰啲咁嘅發氣咁喺度熬熬喺度抽鎖匙，好似震壓 靈急急， 係啦，惡靈退散咁嘅，好似有少少可以咁嘅制住嘅。咁佢哋已經開始咧，啲車咧就走啲人出嚟，佢哋以為撞鬼嘅初啊。咁走咗啲咩人出嚟先犀利咁啊？即係首先介紹翻先，乜女主角係邊個？山本美月啦、啊、即係做過青之劍啊，做過都好多劇咁，但係其實佢就係一個 model 嚟嘅，總之畫都幾高，手長腳長咁，其實都 OK 嘅個樣係咯。咁啊，係 咯，都 OK 嘅。 我諗點睇都算係靚女啩，係我以今時今日嘅人嘅審美標準，我唔敢講啦。我就覺得係靚女啦。OK， 有啲人覺得豬扒嘅呢啲都叫做係。OK， 咁佢亦都 cosplay 過呢個美達路啦，自己咁亦都喺青之劍有玩過嘅，係啊。咁雖然佢都唔係鬼妹咁，但係佢都算似嘅。如果以日本妹扮美達路嚟講，因為個鼻都好長嘅， 长长头发 高咁，系啦系啦系啦。哦，咁当然嗰个假发嚟嘅 cosplay 大佬嗰阵系。 哦，佢哦呢度就长头，都系长头发。 系佢本身长头发，咁咁啊，梗系靓啊！即系其实嗰啲系北川景子以上噶，成呢个系讲紧系。 嗯 嗯，其实嗰啲个型 系 嗰啲型噶啦，系北川景子嘅啫，但系再咩啲嘢，因为直情系 model 嚟嘅本身系。吓， 嗯嗯， 咁好高，手长比较长，咁总之冇得走噶啦，吓，咁啊，咁啊，咁嗰个去偷车贼嗰日边个咧？要介绍下啦。 偷车贼咧，哇，真系开头睇咧，我都系 半。唔系，我以为系黄又蓝啊，大佬，我初以为系，到个样真系有啲似，点解黄又蓝做日剧嘅？ 唔系喎，应该好靓仔嘅喎，呢个呢个咧，我睇下睇下先，觉得咁似。嗰陣時就蒙面超人 drive 嗰個魔盾啊 ，Chase 啊， 即係呢個係魔盾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 都真唔同樣喎呢度，完全。 係啊，完全唔係嗰個樣嚟嘅。係 啦。 真名佢真名叫做上遠夜太光啊。 係，咁但係你話佢係 mix 就點都唔似㗎啦，佢就係啦。 係啊係啊，完全。 佢就唔似㗎啦， 連似下魔盾都唔似啊，點會似 mix 咧？ 系啦，你话佢系巴西人咁就点都咁是但啦，系啦，咁啊任大华都话法国仔嗰时喺呢、這个呢、這个咩电视街头啊，咁冇办法嘅，有时即系演出啫，系啦，演出啫。 唉，冇所谓啦。 即系嗰故事入边，佢话佢一个即系系啦，巴西日本混血儿啦 ，OK， 咁佢都讲佢话咩都唔系好识咩话，唔识睇日文啊，佢好似话佢系嘛？ 唔识睇，识听，唔识睇。 系啦，系啦，系啦，咁啦。咁啊，成日都話咧，想離開個鬼地方咁，日都係咁講嘅咁。嗰啲好似佢又揾唔到一個人生嘅方向嘅，都係係係啦。好啦，咁嗰班鬼啊，嗰班所謂係啦。嗱，我哋依家逐個介紹下出嚟嗰班咁嘅車雲啊，係咩人咧？咁咁啊，頭先就講過嘅二星 GT 出嚟嗰個就係唐澤壽明啦。咁但係都 唐澤壽明都要介紹下喎。唐澤壽明原來拍過特撮片嘅喎，佢係 哦係咩？ 佢係做過無面超人 Spider-Man 嘅替身嘅。 做边个啊？ 阿唐泽寿明啊？ 做过边出话？ 即系做喺十号诞生，即系好早期嗰阵时啊。 哦，系啊。 即系十号二星 X 嗰个 special 咧。 佢做咩细路仔啊？ 佢就系做 Spider-Man 咯，即系四号怪金刚啊！佢就做。 佢嗰时已经系大人嚟噶啦。 唐泽寿明啊嘛，系啊。 哦，我以为嗰时佢系小朋友咋，大佬你讲咁耐。 系佢未至于小朋友，因为唐泽寿明都大年紀㗎啦，1963 年。佢做怪金剛咪即係由頭到尾都睇唔到樣㗎。係 啊，笠住咗個頭㗎。 咁樣咁佢做咩佢做皮套嘅咩？點解佢真係做怪金剛㗎？ 係啊，做替身㗎咋。因為呢佢、啊、前兩年呢咪又做過一套戲呢、 啊、 又叫做 In the Hero 啊。 啊 應該係14年嘅。 係、 啊。佢同阿科石一齊做㗎嘛。佢咪、啊、做返扮返佢自己做皮套演員嗰時個生涯都係。 哦，咁样，即系佢真系做皮套演员噶，以前 系啊，真系做皮套演员噶。 我做咁，我真系唔知喎呢个。 系啊，因为《In the Hero》嗰套戏，佢就系拍翻佢 皮 套演员啊。 哦，咁我真系唔知啊，呢个系咯系咯。 同埋佢做过大战队啊。 系啊。 大战队系做嗰啲 K 咧啡嗰啲研究所啲研究员嚟嘅， 哇！当年系呢啲，而家竟然系大星啫，冇谂到啊！真系。 喂，佢起码而家都系性格演员，即系演技。 唔系佢大星嚟噶，唐泽寿明点唔系大星，梗系大星啦，系咯。 明星啊，系。 演技又好，系咯。哦，原来有啲咁嘅，我真系唔知道。 系啦，同埋佢个老婆就系山口智子啊。 系即系边个咧？ 山口智子即系同阿木村拓哉做《Long Vacation》嗰个。 嗯，系啦。 嗯，系啦，跟住就， 其实唐泽寿明系咪即系嗰时做 壮志骄阳啊？ 壮志骄阳啊，系啦，咁啊同嗰时东英爱啲故事都系嗰啲 level 噶，其实嗰时好出名噶呢出，唔知点解啲人又唔记得啦，而家啲人系唔记得出咁嘅嘢，呢出好似都系有江口洋介嘅。 有 系嘛，都有啊，都有系咯。咁好似我如果我冇记错，讲我哋以前大学嗰阵系一个蛙艇部咁啊，即系佢讲到对剑桥咁。咁但系当然佢又讲日本。咁啊，呢啲而家讲我哋已经系各有工作噶啦，而家唔系独生嚟嘅。咁啊，但系唐泽寿明嗰个角色就好似系个议员嚟嘅，定真系要选议员啊？即系总之佢屋企系政治世家嚟。咁后屘又唔知点讲啊，讲系咪有嗰个肥仔定边个自杀死咗？咁我都唔详细记得，但系好睇嘅，即系好睇嘅，即系讲翻一班即系以前嘅朋友啊，咁嗰啲嘅事啊，咁样嘅，吓咁嗰时呢出都好受欢迎嘅，系啊，系咯， 系咯，啊，嗱，几时噶？几多年啊？ 九二年。 九二年啊，系咯，系咯，系咯。嗰时仲好流行嘅，好流行啲咩日剧嘢嘅，系啦，系啦。咁呢套有冇原著我都唔知啦，系咯。咁即系又系铃木到保奈美啦，其实个 key 系反而系，即系嗰时系铃木保奈美系嗰个串联啊嘛，反而系，系咯。唐泽寿明好型嘅，以前系，而家梗系老咗啦，梗系肥肿咗嘅，唔多唔少个面咯，系咯，冇办法噶啦。 O K 嘅个外形， 系咯，我初初一眼就唔系必即系认出呢个系阿叻咁样，系啊，即系唔系睇真啲，唔系阿叻，系啦，系啦，即系做咁多香港明星嘅里边啊，系啦，系，咁原来系唐泽寿明咁。好啦，咁啊呢个就比较主要啲嗰个车云啦，亦都系挑战啊。阿三本美月话：如果你最想逃出呢个真系呢个馆咧，就要斗赢佢啊！系，咁佢就叫拣一架车，叫佢拣一架都几劲嘅车啦吓。 我谂系最新款嘅车啦。 嘅跑车同佢练啦。啊，咁佢又讲阿三本月都得噶喎，斗车唔知点解喎，系咯，冇得解啊，冇得解吓。咁好啦，咁其他嗰啲咁嘅车云啊，真系要讲下啦，仲有啲咩人咧？ 我净系识一个啫喎。 吓，你知系。 系啊。我淨係識嗰個就係、是、水母一郎啦，我真係淨係識咧認得一個啫，其他嗰啲我真係認唔到。 係、啊、 我你要話翻俾我聽。 咁我等大家自己去搜尋下啦，如果係咁，係啦。 係啦，其他啲都係好明好出名㗎，係。係、 哎，梗係啦。 哎呀，我唔知啊，真係。 即係佢有個藍色車女人啊，咁樣噶嘛。係 個女人成日影 喎。唔講啦，大家自己掘下。咪大家睇呢套嘢先啦，而家大家都唔睇呢套講嚟做咩啫？冇意思噶。即係總之都好多嗰啲，可能即係有啲唱得啊咩嗰啲人。咁總之呢套嗰啲走出嚟嗰啲人，即係有頭有面嗰啲咧，就其實都係啲客串陣。 係 係啦，咁如果原唱曲都真係揾翻水木一郎唱噶。真系嘅，呢度都系，系啦。咁啊，水木一郎啊，大家唔识啦，啱啱万能合过嚟宣传啦。系嗰啲唔识嗰啲，我都唔知点介绍俾大家。咁大家再睇。咁呢套咧就系咁啦。咁啊，但系佢中间都喺度碾车啦。咁啊，初就输嘅，唔够去碾嘅。阿三嘅未完，系咯。咁都系一个中间就最后赢翻啦。咁同埋体验咗就系话，原来即系车系有佢嗰个。spirit 嘅，即係有個魂嘅，咁所以佢後尾咧真係去到，即係佢又唔係話第日好唔開心，佢反而咧睇唔咗一樣嘢就係咧，佢如果個車有 AI 其實個 AI 咪就係車嗰個魂咯。咁佢後尾翻工嗰陣咧，佢就嗰、那個有個女人就同佢講啦，話其實即係最好嘅 AI 咧，就其實係可以。即係甚至乎關心你個車個主人啦，咁啊，即係好似你會上車嗰陣咧，你好似同嗰個朋友去交流一樣咁，咁就變咗佢將佢呢一晚嗰個經歷咧，就變成咗一個即係佢個方向啊，即係第時要發展出未來嘅車嘅個方向啦。咁同埋佢話佢原來建工嗰陣咧，佢就話原來畫咗一幅咧會飛嘅車喎，即係佢四個碌會變咗個螺旋槳。咁當然呢個係奇想嚟嘅啫。咁但係嗰個人同佢講，其實所有嘅設計都係嚟自一啲想像，佢話唔好因為呢個你覺得好似係唔可能。佢話其實嗰個二線 GT 都係唔可能嘅。佢話當時咧，只有由一個人，佢話唔可能嘅。佢講到話咧，一架跑車係起碼最少有四五個人或者更多人先可以開發到出嚟，唔可能由一個人開發出嚟。但係佢就做到一個即係你覺得唔可能嘅嘢。 係 咁，同埋佢就要堅持一啲即係人哋覺得唔可能嘅設計，而最尾就成就咗一架經典嘅車。咁佢就話佢都要行呢條路，咁啊完㗎啦。係 即係揾到自己嘅人生方向，即係由迷茫中就揾出嚟啦。 即係佢覺得完全好似冇希望啊，個社會已經唔係以前咁啊。咁但原來都唔係嘅，即係原來不斷喺唔同嘅時代咧，都係你要做開創者。 是啊， 即是你唔好俾个时代啲人话你真唔得，咁你就借咗，咁佢总之佢就係咁啦，即係就算做 AI 咁，咪就向返佢呢个呢样嘢做囉，即係做返个车之魂呢样嘢出嚟囉，咁佢咁嘅啫，咁另外个巴西嗰个我都唔知佢点啦，总之佢后尾都系话搵返个方向嘅，係囉。佢話佢要成為個爺爺嘅，即係佢初初覺得個爺爺好似冇乜出息咁樣，咁但係佢話佢要成為爺爺嘅第一個徒弟咁喎，咁即係做即係跟咗學翻嗰手，即係整車嗰手咁嘅手藝咁啦，即係都即係總之又係揾翻個方向，唔再做啲小混混，即都係咁啦，好勵志嘅，你都知啲嘢嚇。 啲日本片都係咁噶啦，其實。 係啊，唔係咁係，但係人哋拍得唔老土㗎。 你俾香港拍就唔係做嘅，人哋的確個劇係寫得好啲㗎，唔係話因為佢係日本妹咁嘅，唔關事嘅，嚇嚇，唔係因為佢講日文嘅，嚇嚇，即係人哋的確係拍到嗰個 story 出嚟嘅， 嗯， 係你唔覺得話即係好呢啲好老土啫，好教好 simple 説教啫，咁即係講呢啲嘢㗎啦，你睇幾廿年啲卡通都係講呢啲㗎啦，咁但係人哋拍極都係好睇㗎喎，你吹唔上喎，係咪？即係你就算而家再睇足球小將又點啫？你有冇覺得老土啊？ 都系咁噶啦， 系啊，都系咁噶啦，即系你都系会觉得喂唔系，真系其实人真系要有团火噶，你睇呢啲戏你就感觉到啦。 系啊，就系啲啲热血噶啦。 就系呢啲啦，但系人哋平时佢讲或者香港拍到咁嘅嘢，你就觉得诶废话啦，最紧要搵钱嘅啫，咁即系嘛？即系佢唔能够说服到你啊，佢嗰、那个即系个剧，但系佢人哋呢啲剧就系、是。系佢嗰样嘢，我冇话系现实与唔现实，即系其实你又唔知系咪现实，但系唔系因为你日本人的确创造咗好多呢啲即系呢啲嘢啊嘛，佢唔系假噶、哦，即系系咪先？即系起码佢里边讲历史上出现呢啲车系事实嚟噶嘛？你唔系好似嗰时无线咁作嗰套咧，咪阿刘松仁哋咪开即系话咩研发啲车嘅，记唔记得？ 系 即系你就觉得嗰样嘢好 bullshit 噶嘛？即系话唔系啩？即系。中国人整架超级跑车出嚟，你觉得系吓系咯？咁但系 咁 啊，起码 真系 变 咗架真嘢啊嘛！ 系啊，佢基于嗰件嘢都有翻个历史喺度。咁至于佢未来能够再发展呢、這个，当然系呢个古仔自己讲嘅啫。咁但系最少人哋唔系完全系 bullshit 咯。 系啊， 系啦、啊。咁你嗰样嘢人哋讲得嚟，有翻个说服力喺度咁样，系咯。咁同埋你话里边有人都欣赏啲人有呢种咁嘅。决心咁，但系你话呢种决心喺中国人嘅社会，就只会当你傻仔嘅啫嘛。 嗯，系咯。 系咪啊？系咯。咁你变咗拍喺一个唔同嘅社会氛围度，当然你会觉得变咗荒谬啦。系啊，追梦系戆居啊，咁即系人哋都系嘅。你就算西片拍都系初初都会俾人泼冷水嘅，一定系咁。咁但系最尾唔知点解系众志成城，大家就会去实现嗰样嘢噶嘛。咁但系呢样嘢到底喺中国人嘅氛围度做唔做出嚟，我觉得难啲咯。难啲咯，系咯，冇啊，又唔系一定唔得嘅，你 可能 你当笑片，唔系你当笑片拍咪得咯，你少林足球咁咪得咯，跟住成家人用功夫去拍车啊，用功夫咩都用功夫咁，你如果你当搞下笑，你咪 O K， 但如果我好正经话俾你听，其实人追梦系冇问题，咁呢个就少啲，系少啲，但系都唔系嘅，都有时都有人即系够胆拍下呢啲题材，系咯，系啦，咁啦。好 另外補返就係嗰架2000 GT 呢話喺 GameSpot 度出現過嗰套叫做鐵金剛擁破火箭嶺呀。 係 呀、 啊。喔喔 ,ok,ok, 即係打下 Doctor No 嗰集係咪 呀我唔知係咪嗰集啦總之係有日本有中國咁樣嘅嗰一集。 嗯 即係有日本演員有中國演員。 係有。 我覺得係去咗日本所以就揸咗呢部車。 所以就有部日本車。 去日本揸咗呢部車係啦。 咁就犀利啊連天使幫都揸過咁係咪名車咁一定係啦。 係到而家都仲係名車呢一部。 名車係呀但係唔識㗎你問下啲人識唔識 我一定要車迷㗎呢部即係車迷 特攝迷應該知嘅理論上。 不 型啊！系啦 ，Eva 迷咧，应该知嘅，咁但系唔知嘅咯，我觉得啲人系。我讲应该知嘅，但系好多人都唔知嘅，系。即系其实佢就算你机械人卡通或者特摄嗰，其实佢里边都会有埋呢啲即系对车啊，或者对一啲武器啊，好多枪械好多方面嗰个兴趣噶嘛，系咯。 系。 即系军事啊，咁嗰啲其他嘢咁啊，即系战舰啊，好多嘢咁，但系可能或者你嚟到香港啲人都净系睇翻啲角色咯、啊，主要得翻。其他啲佢哋都冇注意，甚至乎系嗰啲配乐啦，即系 jazz 音乐到底里面点运用，咁佢哋都冇唔会留意啲嘢，不可惜少少，系咁今次呢度就会即系冰up翻车呢一样嘢啦，系啦，咁好，咁大家留意翻，系咁最尾都会真系有精本二行画嗰幅插图就几百个唔同嘅人去赏识，系啦，咁我唔知捞咩啊，山本美月揸住嗰幅系佢自己赏识噶，定系赢嗰张啊？ 赢嗰张喎， 好似系咪赢嗰张？唔知啊，系啊，佢最尾有一张佢自己揸住咗，我咁咪跟住佢卜一声完咗啦嘛，所以我都唔好睇清楚。 系啊， 系咯，佢写乜咁都得意嘅，即系都得意嘅，即系好似以前万能侠剧场版咧，即系戏咧，佢最尾就系会登翻咧嗰啲参赛 即係畫萬能俠啲小朋友畫嘅萬能俠啊。咁嗰啲就唔係田式靜子畫嘅，咁當然嗰啲全部係好多係立筆畫，你唔好諗住畫得靚嘅小朋友啊，大佬全部。雖然係咁，咁但係佢最尾完場曲咧，全場就影翻曬呢啲咁嘅即係人。佢可能佢唔係比賽嚟嘅，佢總之你有投稿就有影嘅，咁有幾百幅咁樣。咁我覺得係咯，即係人哋唔係話叫你贏定唔俾，即係或者佢會唔會都選一個俾我上去畫有機會？但係咧，佢喺完場曲度全部影翻曬出嚟咧，呢下係好，即係令到大家好，即係成件事都同大家。參與人有關啊，個感覺係，咁哪怕只係一幅小朋友畫嘅立筆畫，咁佢都喺個戲院咁大嘅銀幕度，即係影出嚟啊，係啊，人哋唔會話誒畫得咁肉酸啊咩咁，人哋唔係嘅，人哋唔係咁，即係唔係講呢啲，因為佢呢度我見佢有啲填色咧，都係揾立筆填都有嘅， 係啊， 咁小朋友作品啊嘛， 係啦，冇錯啊，都有嘅，你知點解係啦？點解有啲相都好靚啊，相都好專業啊，啊點解有啲係立筆上到出曬街都有嘅？咁佢真係有嘅， 游到咧嗰啲，佢好似揾一圈圈咁樣去游嗰種油法啦，即係用立筆油咧，你睇 幅畫，你 一睇睇一出， 佢唔係填色係啊小朋友，咁佢都照有，咁我都覺得呢個就對大家參加者好尊重咯，即係佢唔係話你畫得靚與唔靚，其實大家都係中意呢個 參與嘅， 係啊參與係啊，佢俾大家都有機會去即係出翻咁，原來好多人支持呢一套。作品同埋即系中意呢一架车嘅，原来咁佢咁样咯，系咁，系好啦，咁大家睇下，即 系 好得意嘅一套嘢，就唔系剧嚟 嘅， 一集过，系啦系啦， 一个钟 系 啦，一个人嘅，系啦，好，系啦，咁啊仲有一套咧，就啊呢套科幻又未至于，但系都几奇情嘅，系啦，咁啊，即系你以往啊欺诈师呢个题材就比较正经嘅，即系拍得吓。咁呢個呢就似雷朋多啲嘅佢反倒係啦。咁 你合部嗰啲。 係啦就專。 Ocean Eleven 咁樣嗰一類型。 但係佢哋自己有啲傻傻地㗎嘛，即係你覺得佢有啲玩嘢咁，咁係咪有啲雷朋咁啊，即係。咁 少少嗰個雷朋標嘅。 係啦。咁佢係邊個做呢，咁長澤聖美就做女主角㗎啦，咁同埋佢好多嘢都係靠佢拉線嘅，係啦。咁另外啊，搭啊一個阿叔啦，係啦，嗰邊個嚟嘅？咪小日向文世定邊個嚟？我唔記得啦。 嗰個應該係小日向文世。 係啦，咁另外再搭個靚仔嗰個係邊個咧？ 靚仔東出昌大。 哦，東出昌大呢個原來係，咁啊裏邊都講佢做曬鴨咁噶啦，即係都即係佢飾演啲，即係佢哋成日咧去扮啲唔同嘅人嘅，講我哋。係。咁咪呃人囉，咁但佢呃啲人唔係少嘢㗎喎，呃人好多錢㗎，咁所以呢佢可以呢即係整一個地下賭場呀，整一個原來全部都係演員嚟嘅嗰啲呀，去呃人，咁原來佢全部人夾埋呢都為咗呃一個人嘅啫，係呀串通大嘅。咁第一場戲已經係賭神咁㗎啦，咁就有個地下賭場咁，咁有個有錢女人以為走嚟，即係佢就諗住嚟，以為佢係嚟呃阿長澤聖美呀。 嗯， 原來長澤聖美裝翻佢嘅。 正美話客話，佢哋話俾嗰個女人聽咧，長澤聖美咧係一個新接手呢、這個地下賭場嘅，係啲新人嚟嘅，做乜都唔識嘅，又唔識 幫 鞋，乜都唔識，就諗住呃佢個一億嘅，係。 係啦。 點知咧就 咁佢就以為自己已經串通咗個毛色仔嗰、那個，咁跟住咪長澤聖美咪走出嚟話呢鋪等我嚟咁賭神咁咧，就係嘛？咁跟住又劈咗一邊手出嚟，有紋身咁，梗係畫落去㗎啦！你都估到假咁啊，懶型咁樣又揸曬日本刀，你以為好咩？咁原來成個局嚟嘅，根本就跟住佢哋以為啦，咁佢夾埋咗一個有錢佬，原來佢話想呃翻佢嗰個即係個老婆啲錢，但原來佢連呢個有錢佬都呃埋，最尾就總之攞曬啲錢走嘅，咁呢個只係開場嚟嘅啫，係啦，咁話俾你聽，原來佢哋係啲欺詐師嚟嘅，咁但係咧每次嗰個靚仔咧就話次次都係金盆洗手嘅，咁所以佢。呢一集第一集咧就話又諗條橋點呃翻佢翻嚟，又再做第單大嘢。咁今次咧佢第一集就話要呃一個日本教父，佢真係講教父，佢成講 Godfather， 咁裏邊仲播埋，佢真係播埋 嗰首音樂， 播埋教父嘅音樂先抵死。佢真係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嗲，真係有。 真係錫佢隻手。 咁嗰個邊個嚟嘅做教父嗰個？ 哇！嗰個就犀利，當年嘅型男，不過而家都係型男，就係江口洋介啊。 是啦，江口洋介。 江口洋介，即是当年东京爱的故事阿元。 都有是头先提起是有佢。 长头发嗰个。 是啦嗰时就是啦他们嗰时叫他做什么头啊，他就是里面那个角色叫什么 哎呀死啦！我就记得啊，另外嗰个叫袁志，咁佢叫做三上。 啊，三上头啊，系啊，嗰时都你一留呢啲头咧，啲人就话三上头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啲谢之健都留过噶呢啲头。 系系系。咁好多人都留過，咁變咗呢，這個都曾經係一時嘅，即係叫做偶像啦，當時都係啦。咁啊，就而家就變咗型佬啦，係啦。咁呢度佢就好惡嘅，嗰個平時呢就係個教父嚟㗎嘛，咁平時係慈善家嚟㗎喎，又去啲小朋友孤兒院度點又話捐錢，但其實背後呢根本就係、是即係黑社會，仲要係即係黑社會之間一個好大嘅一個聯繫咁。咁佢就原來成日呢都要將啲錢呢就去即直情直接去，佢唔係匯呀，成攞嗰啲銀紙咁樣去攞去第啲國家咁樣嘅，成要咁佢就原來想即籤佢啲錢啦。咁初咗就叫阿小人去文世就扮成一個船長呀，咁但係呢就其實就唔成功嘅。咁初就話呢，因為佢穿咗下即係露咗下咁樣，打到入咗醫院就昏迷，咁就其實就呃返個靚仔返嚟幫手，但其實流㗎啦，你估到㗎其實。 是其實你知道他們全部東西都是 假的，估到他們進來的，但總之後來就說船 work 了，就說要去用航空公司，就找一間廉航 就去簽他，還有他說他做事那麼小心，這樣都被他發現即是這些東西是假，他說直情不可以是假，所以他真的考入去做空姐的，說他 用了半年的時間， 是啦是啦，沒錯啦，他不是說他扮空姐，真的考入去，讓他查不到，查不到一些假東西，最少即係佢唔係假扮，佢真係空姐嚟嘅，咁咪咁樣嚟去埋佢身咁咯，咁跟住叫個靚仔就扮成嗰間廉航嘅太子爺，咁但係呢個我就覺得有啲假啦，原來佢只不過係幫嗰個老闆帶狗嘅，即係個即係俾佢放狗嘅，咁佢就拖只狗翻去，咁佢就以為我唔咁佢仲唔係個仔，咁但係呢個我真係覺得有啲亂噏嘅，真係即係佢真係有出嘢喺屋企啊嘛，咁咪以為佢係真係佢太子爺咁。係 拖住只狗啊！ 呢個真係有啲離譜啊！呢個真係。 真的可以叫到爹哋媽咪，因為帶住隻狗嘛，佢 係佢叫隻狗叫爹哋媽咪啊， 隻狗叫爹哋媽咪。 咁嗰度佢又點解知道佢哋喺度及緊佢？咁我唔知啊，佢哋好神通廣大啊，總之 OK， 即係佢知道曬啲人望緊佢哋嘅，佢就專登做戲咁做俾佢睇嘅啲嘢所有。咁佢就以為即係可以過到骨。咁點知去到嗰咁嘅，佢又唔係揾啲大機場嘅喎，佢揾咗嗰啲好偏遠嘅機場嘅話，嗰度咧個保安就比較即係比較即係渣咁樣。咁但係江洋界咧都係。即係都好防 嘅，佢都醒嘅， 好醒。咁跟住佢哋臨上機前咧，佢就話就突然間衝咗啲即係好似海關定咩嚟，話要查佢哋嗰啲嘢咁。咁點知咧查佢哋真係啲夾入邊咧，原來真係去旅行嗰啲有風筒有剩嘅喎。咁跟住江洋嘅仲即刻報警，話有啲人冒認海關咁咪咁跟住又真係有啲好似差佬嚟喺度追佢哋咁。咁跟住嗱，而家我哋行得啦。咁跟住佢就換咗第啲夾，就真係銀紙，今次就上機。咁啊，嗰度當即喺嗰度查嗰啲，嗰兩個海關就買通咗嘅俾錢。 係， 嗰兩個就真係見到嗰啲係錢嚟嘅，但佢唔理，俾佢上。咁但係佢哋又已經知道長洲仔咩出術啦，咁就話要殺咗佢哋啦，到目的地之後，咁啊點算咧？咁啊，竟然佢整完喺個飛機度製造嗰啲，即係話咩有雀仔撞咗個引擎，跟住 雀仔撞咗， 跟住兩個引擎都冇曬喎，吹水話，跟住佢話要掉曬啲重嘢落機啊，咁啊掉嗰啲夾咯，咁啊掉埋嗰啲銀紙。咁但係我都唔知點解佢嗰啲手下又唔阻止喎，淨係得個江洋界講阻止，我都唔明。咁跟住江洋界仲飛落去追返啲錢嘛，攞咗個降帶，我初以為嗰個降帶流嘅添，點知佢都冇。點知都真係降帶，冇跌死埋佢。咁咪落到去追咪發嗰啲銀紙係假嘅啫，原來全部都係白紙嘅。咁 然後 佢哋虧錢係啊，虧錢咁上下咁跟住咁我初甚有諗過呢，唔通架飛機冇起飛嘅，咁又唔係佢係有嘅。 我都諗過係假啫，人哋嗰啲訓練空姐嗰啲機艙嚟。 咁佢又唔係又真嘅，咁原來佢成架飛機 包咗架機喎， 包咗架機，連個機場所有嘅人呢原來都係茄喱啡嚟嘅，即係全部都演員嚟嘅。佢諗起個機場 都嘛， 都機場可能係一個廢置咗，佢又唔係機場，就係 嗰啲機場嗰啲相全部係三個人自己扮㗎嘛，嗰啲人。 係啊，咁同埋佢拆埋個機場個字啊，而家咁，但係嗰個可能以前都係機場嚟嘅，即係未至於話嗰度唔係機場，但係可能就廢棄咗咁。所以佢嗰個全部佢見嘅嘢，所有嘢都係假局。咁啊簽咗好多錢，跟但係好笑，佢話因為太多支出啊嘛，又請咁多人搞咁多嘢，佢話最屘得翻幾蚊嘅啫嘛，搞數嗰陣咁，佢話嚇咁樣，即係你係咪搞笑啊？你話 呢套喺度明係笑片嚟㗎啦，其實 係啊。咁佢係搞笑，但係佢爆嗰啲嘢咧， 是即係你又唔好太認真，你真係當睇雷頻咁就 OK 㗎啦。 啊，即係你諗下點會包到個機場，點會包到個飛機，點會幾百？ 但佢哋又唔係打嘅，佢又冇話佢哋好打，又冇咁講，佢哋真係都係呃人咁嘅啫。咁都幾得意嘅，如果你講個、哦、個古仔。 觀眾其實知道一定 是 假嘅，所有 嘢係你都知佢哋咁，你知佢欺詐師嚟噶嘛？但到底佢哋賴嘢，原來都喺佢計算當中，因為原來佢叫嚟拉佢啲差人，原來都係假嘅， 都 係演員咁，即係所有嘢都係佢計算咯，即係中間賴嘢原來都係佢計算嚟嘅。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啊，即根本都系 几过瘾嘅， 系， 几过瘾， 好似 轻轻松 松几过瘾 嘅 都，啊，系啊，系啊，系啊，咁佢又 阿长泽正美又。阿長澤正美又真係做得幾好嘅喎，我又覺得佢即係傻大姐依然係 keep 翻佢，可以係， 啊， 即係都唔錯嘅，嗯，演出其實係。 咁長澤正美都算演技派㗎啦，而家嚟講，即係有得睇下，又做得嘅，你而家都係嗰幾個啊，咁佢都係其中一個啦。 係， 雖然香港又唔知啊，啲人麻麻地都去睇佢嘅啫。 我 OK 喎，我覺得佢好， 可能佢唔 好似 喎， 真 係。係啊，可能佢唔算好靚啦，啲人覺得係咯。但我覺得 OK 喎 ，OK 幾得意嘅都 係咯，係啦，咁啊呢套啊睇嚇，唔係佢唔後生啦嘛，因為已經 咁啊係都唔 後生，後生噶啦嘛，我話佢大嬸噶，成日話佢大嬸噶係啊， 佢話要識有江口洋介噶嘛， 佢話叫佢慳啲啊嘛， 慳啲啦，你唔使啦， 唔係佢直情唔係啊，佢有試過真係唔 work 噶嘛。 啊！江口洋介都叫佢慳啲啊嘛， 係啊，佢空姐嗰度都有喺度攬頭還送，冇成掟開佢啊嘛，江口洋介， 係 佢講到佢冇人溝咁嘅，呢度好笑嘅，唔知點解，係 咯，幾過癮啦都， 但係佢又唔係咁差喎，呢度佢又唔係污嘢，又唔係剩喎，冇咁講，係 啊，都靚女 介，係靚㗎，係啊，個空姐碌都好得㗎喎，係 咯， 係咯，唔知點解佢裏邊又講到佢大嬸咁嚇，冇啊，邊有大嬸咩？冇啊，系咯，唔知啦，咁啊，事实上佢唔系好后生噶，系咯， 系都唔 系后生噶，中女啊，系咯，吓咁咪就话中女嚟讲，咪先算 O K 咯？你仲话 算 keep 得好好噶啦， 仲话佢大婶拱开佢，点解会咁嘅咧？我唔会拱开咯，总之你俾我啫，即呢下说服唔到我咯，你话咩大婶就系咁啊？佢系咁讲啦，呢度系讲到佢好似好唔得嘅咁嘅，系咁。咁但係呢度就睇下啦即係都係叫做一個演技嘅一啲人都喺度賣係囉。因為佢就係個行騙就係都係一種演技㗎嘛。 嗯。 係囉。咁不斷扮演啲唔同嘅職業啊咁嘅人咁囉。咁你咪可以睇到佢哋有好多個碌啊好多個唔同嘅造型啊咁係囉。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佢又講到佢好叻嘅，其實唔係佢成日話噶嘛，嗰條後生仔，喂，佢話你咁犀利嘅，可以咁樣即係睇曬啲書，可以咁樣考入去航空公司， 表現佢個超能力㗎，係 啊， 係好快能夠記曬所有嘅書嘅喎，好勁喎。 咁個僆仔咪話，如果你攞啲嚟做正經嘢唔好咁樣，咁佢咁講話就話佢係咯。我點解你平時唔用呢啲嘢嚟做啲正經嘢嘅？咁佢仲話佢咁樣噶嘛，係咯。 系， 嗯，同埋嗰个好中意食嘢噶嘛，成日食噶嘛，佢哋喺度 住喺间好靓嘅酒店嘅，佢哋 系啊系啊，咁啊成日食嘢噶，同埋佢成日搵啲好 cheap 嘅嘢，就去点啲好贵嘅嘢噶嘛， 系夹埋， 系啊，佢话嗰啲咩嗰啲咩， 当系一种好， 嗰啲阿新年话唔好食嗰啲啊，嗰啲团子啊，就系嗰啲一串嗰啲粒粒三粒唔同色，佢攞嚟唔知 好似糯米糍咁样， 系啦系啦，佢系攞嚟饮落啲唔知红酒定咩度食咁样噶，系啊， 可能又食鹅肝又有薯片加埋， 系啊系啊，薯片同鹅肝 点样啊， 捞埋啲纳豆一齐食咯， 系啊，纳豆薯片，系啊，话咩嚟啊咁，即系咁样，咁样啦 ，OK。咁大家課分睇下呢套，唔係，但呢套都算係重頭劇嘅喎，話今季。 因為係月九啊。 哦。 即 係 月九劇嚟㗎嘛，呢套係。 係月九咧，即係呢個，即係星期一嘅九點啊。 係啊，當年就係最緊要，因為星期一嘅夜晚通常冇乜人出街，就係睇電視劇嘅。當年啊，而家就當然唔係啦，而家。 係。 改曬啦。 哦，即係佢安排得嗰個時間，呢套就係重頭劇咁意思。 重頭劇就係月九㗎啦，係啦。 O K， 系啦，咁大家睇下啦吓，咁呢套啊科幻又未至於，但系都系奇怪嘅啲嘢，都系比較系啦，系啦，佢 通白嘅其實都， 唔系即系你雷鹏咁，你科唔科幻咧？即系咯，咁你佢又唔系科幻，但系都怪怪地嘅咁咯，你咁谂咯，系咯， 係咯。佢又未有到形容嘅，呢套都未有形容咁就冇嘅，冇話剝咗個面具，原來係第二個樣嗰啲嘅。 化妝啫，未至於形容。 係啊，化妝有，係啦，冇形容。 化妝啫， 化妝或者佢扮咗一啲人咁有嘅，係啦，係咯，係啦，但都係佢哋個樣嘅咁咯，係咯。咁你當係啊，有啲雷朋咁啦，係咯，係咯，係咯，嗯，係咯。咁呢套叫做咩名咧？ 佢有兩個名嘅，如果大家上網揾咧。一个就叫行遍天下， 咪仲有两个字嘅喎，有 JP 咁嘅喎。 遍天下 JP 啊， 系啦， 唔知点解嘅 JP。 JP 一个就叫做真唔知，一个叫信用诈欺师啊。 O K。 即系诈，即系诈骗嘅诈。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都系有 JP 喺背喺后面嘅都系。 哦，都有 JP， 即系都有翻 JP 系啦。JP 系日本话，唔知咩意思啦，系啦。咁大家认住啦，系就系个名就系咁。 嗯嗯，冇错，可以 OK 嘅， 可以揾嚟睇下，系啦系啦， 轻轻松松睇一睇都 OK 嘅，其实系。 喂，好啦，咁啊，仲有一套卡通咧，就好鬼搞嘢嘅，佢又唔系嗰啲长嗰啲嚟嘅，系嗰啲几分钟玩嘢。咁啊，我以为喂机械人正喎，咁样系呢度咩嚟嘅？等 仲巨大机械人宇宙战喎，佢系。 即真实系咁嘅，佢就唔系话超巨大嘅，系啦，咁 都好认真下嘅，其实开头。 好以为好认真，以为吓高达咁样嘅嘢，咩嚟？叫咩名先？ 宇宙戰艦提拉米斯啊， 系啦，哇，好型啊，系咯，以為機械人啦，咁樣都講咩嘅咧？其實 大和號定咩啊？ 唔係，佢其實佢裏邊啊冇乜點講宇宙戰艦，咪講個佢揸機人嘅，講個天才機師揸機人嘅故事，哇，正啊咁！但係其實咩嚟嘅咧？ 其實竟然係一套十幾分鐘嘅搞笑片嚟嘅啫。 有十幾分鐘咁長嘅咩？我以為幾分鐘嘅添。 都有嘅， 哦，都系卡通，即系佢系将几分钟嗰啲串连咁变咗一集嘅，系佢又一集已经有几集噶啦，其实系一集有几个故仔吓，咁啊讲咩嘅咧？无聊嘢嚟嘅。 其实都系冇乜故仔嘅，其实佢系咁就都系讲呢个宇宙战争咁样，有个王牌机师，咁佢就负责亚太呢个人形嘅宇宙机械人，咁就对抗啲敌人嘅。 但系呢批一啲都唔重要嘅，最仔细 系啊， 系啦，呢个背景。起碼第一集係冇關係嘅。 係啦，咁其實佢平時係講咩？就喺個機艙度做好多無聊嘢嘅喺度，係係啊。舉例 講佢，例如講佢出擊嗰陣時，佢又一定要食嗰啲好似天婦羅咁嘅，係咪天婦羅嚟㗎？ 佢都唔知啦，總之有一條好似一支雪條咁嘅嘢，但係就唔係雪條嚟嘅，鹹嘅，係咁啊，有啲炸粉喺上面嘅。 肉棒 係啦，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係。咁佢係為咗要點嗰啲汁呢就懟落嗰個樽度，結果就整到周圍都係嗰啲碎。咁你嗰個無重力㗎嘛，咁整到啲碎成個機艙都係，跟住越整就越大鑊。咁跟住佢初初呢就話趁出擊之前有少少時間喺度食嘅，咁點知搞到彈射射出去都仲係搞唔掂啊，仲整到周圍都係。 啊，係囉。 係結果就打完之後，都係搞唔掂啊。 系啦，成个机舱都系嗰啲漂浮住嗰啲食物嗰啲残渣噶啦，总之系真系咁。 咁都打到噶啦。 系唔知咁，佢话佢系天才机师啊嘛，系咯。 啊，但系佢对敌人嘅真系好劲喎，真系完全歼灭晒啲敌人噶喎， 但系嗰个你唔好打以为有啲咩场面啊，好快嘅啫。 真系都系啲爆炸光嘅啫，其 实。系啊，得几下爆炸光嘅啫。系啦。 佢咁唔系有啲咩？ 咁好啦，咁又第二个故仔噶咯，已经啊，咁跟住又第二个故仔。咁佢话唔知点解觉得自己好似好唔舒服，咁原来咧将件 T 恤，将件 T 恤咧倒转咗前后倒转咗着，跟住佢咧就剥晒所有嗰啲太空衣啊，咁喺度，咁就除埋裤，咁成个裸体咁，佢都系想着翻好件衫喺度搞啊，咁啊一路打一路喺度换衫咁样。 咁样，唉，着落装都着唔到嘅，其实又系。 系啦，都系搞唔掂嘅，咁但系佢又打得晒啲人嘅喎。 又有呢 part 反而有少少戰鬥場面啦，呢一 part 就 係有啲嘢， 呢一 part 有啲 見到特技啊， 啊起碼有兩支激光劍喺度劈下嘅，其實係 係啦， 咁啊咁都係咁樣就完咗嗰啲嘢都， 但係啲特技都係毫無還手之力就嘅對 手，冇敵國嘅，冇嗰啲敵人都冇見過嘅，係啦， 係。 咁我唔知佢呢度即係好無聊，即係我哋睇呢度就覺得喂，其實馬莎啊犀利啦，即係即係。趁有少时间翻咗去换埋件衫先出嚟咁样啊！ 系你见到有时有啲机械人动画都佢哋都会喺机舱度食嘢噶嘛，因为 系都有 搞一啲能力 power bar 咁样。 咪通常都系啜啊咁简单嗰啲咯，唔会攞啲平时开大餐咁食都系嗰啲嘢食嘅。 即 即係飲嘢，天婦羅都唔會攞出嚟食噶嘛，照計就。咁佢呢度就係好明顯就笑翻曬，買翻曬呢啲咁嘅嘢咯，佢喺度。 系啦，即系同食啲太空食物噶嘛，唔会食啲，即系你飞机餐咁啦，最少都唔会好似佢喺度，好似平时咁攞个外卖饭盒咁喺度喺度食咁。啊，咁啊好唔适宜喺太空噶嘛呢啲啊，咁总之佢全部都系搞笑咁将啲日常嗰啲嘢塞咗落去咁咯。啊，咁啊平时你睇玛莎就系佢最快系换衫啊嘛，唔知大家知唔知？ 系。哦。咁样， 从来大家知唔知道呢样嘢嘅咧？即系佢，你本以为佢三倍速揸机啦，啊、小儿科。 三倍速换衫。 佢换衫系超人嗰个速度啊 ，Superman 即系就换咗噶啦。点解咧？咁啊冇，因为佢都冇影嘅快到吓。即系其实佢个换衫过程应该系要好似卡邦咁咧重播啊。系。系啦。 啊。 咁啊有好几次嘅，咁啊第一次就即系当然赵豪嗰次系最犀利啦，系嘛？头先中枪前，即系赵豪中枪前，佢都仲着紧军服嘅。中枪后佢已经唔知几时上一个阿赵豪个头射埋出嚟，仲换埋架诶换埋单空衣嘅，哇！犀利喎，即系佢唔知换衫快，佢擒上去仲快啊！咁或者当然有人就话咧，佢应该咧嗰张凳系自己会弹射落去嘅，系啦系啦。咁亦都有一个讲法咧，咁仲有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其实佢一早就已经坐咗个头度，佢其实唔系坐喺个胸口嘅，因为佢话胸口即系入去啊，有人咁解释。咁但系呢一切都系只可以解释张凳点解可以咁快啫？你解释唔得点解换衫可以咁快嘅？冇错，咁你只可以话就佢嘅换衫过程只需要 0.05 秒诶。咁而家我哋再睇一次佢换衫过程噶嘛？ 唔系嘅，如果根据翻呢个樱花大战啊嗰啲咧，其实佢嗰条通道啊之类咧，系帮佢换埋衫噶嘛。 哦， 即系佢可能嗰张凳啊，当佢系啊弹上去啊，咁佢弹上嗰下就已经帮佢换埋衫啦。 啊，咁啊，当然呢个赵浩有冇呢个装置我唔知道，但系红水星即系一肯定冇。啊，咁呢个你要追溯翻去高大嘅系咪第二集啊？咁啊，马三明明着住太空衣入去卫星七号嗰度去即系影相噶嘛，即系影下你嗰啲 尘 啊、嘢啊，咁睇下有啲咩情报。咁啊，结果撞到马西啊，咁之类啊。咁跟住就哇，俾人枪击咁滞啊，逃走啦，系嘛？俾人发现。咁啊，咁最尾仲高达想射鬼佢阿宝啊。咁但系马莎就话啦，叫嗰啲即系一齐入去嗰啲人话唔使惊，我哋系人类个目标太细啦。即系佢用一个机动战士咧，佢打唔中我哋呢个目标嘅咁當然當時亦都個距離好遠嘅講緊，咁啊講阿寶係咁瞄準都瞄唔到嘛，咁佢咪亂咁開槍叫咗射，話千祈唔好喐啊，喐就開翻嚟會中啊，咁結果真係射唔到佢哋嘅喎，咁跟住好啦，下一個鏡頭係咩？就係、是、佢叫佢嗰、那個、那個即係副手咧，就射架紅碎星過嚟俾佢用啊，即係話咧佢哋原來唔係諗住翻去攞翻部機嘅喎。佢叫射部機嚟嗱，咁跟住咧佢就冇影噶啦。跟住馬莎再出場咧，咦？佢哋話咦有三架三股接近佢哋其中一架用三倍速咁，咁嗰度咦？佢已經轉咗著翻軍服，咦？咁如果佢喺太空點樣接收部機，仲順便換埋件衫咁勁？即係呢下真係好犀利。 哦， 即係馬莎爭在冇講一句，仲有少時間就衝咗個涼添啊！ 系，即系唐伯虎咁嘅样啦， 即系冇错。咁你睇呢一段戏，我怀疑系咪笑紧呢样嘢嘅咧？咁有啲啊，我唔知啊。 都系啊，我觉得佢真系呢啲咁嘅搞笑短片，应该都系笑翻啲机械人 嘅。即系笑啲高达嘅嘢， 啊啲真实系嗰啲啦。 系啦，比较多啊，因为好奇怪嘅，啲点解会咁快嘅換衫換得咁，同埋你睇 wing 都係㗎，佢哋好鍾意換返便服㗎喎，明明上咗機著住太空衣仲喺太空喎，點解唔著住太空衣揸就算呢？但你見佢哋一定會換返便服嘅，好犀利㗎嗰個， 唔係佢哋好多時係直情喺太空，其實都唔著太空衣㗎啦， 頭盔都唔戴啫，咪係 咁你講嗰啲係飛出嚟啫，咁但係如果你已經著緊嗰陣，點解要除咗佢呢？ 真 係 好似呢度反轉咗件衫 嚟 上 去，真係。真係唔好知啊，係啦，係啦，咁同埋嗰啲衫其實係咪著定喺入面嘅咧？理論上你唔係喎，其實唔係可以著埋呢啲衫入去嘅喎，即係唔係話佢除咗件衫，啲裏面就係嗰件喎，咁即係話佢換衫嘅喎，會唔會煩咗少少咧？成件事係啦，咁佢件便服又低埋喺邊度嘅咧？咁啊，馬莎件軍服平時又收埋喺邊嘅？嗱，你問，繼續問啊，係啦，繼續問。 我啲太空衣真係可以著埋入邊 咧，係啦。唔知啦，系啦，咁啊平时抬喺条腰嗰支嘢，嗰支棍，即系嗰支枪咧，就帮佢后边话 插咗喺边咧。 平时系啦，点解会怼到似？冇解释嘅呢条嗰度。咁马莎件衫都话咗喺里边，个头盔又边度掹佢咧？咁马仔话会唔会系嗰个神奇小闪？其实平时系软嘅，佢用咗一扑，跟住佢就会变咗硬咁戴起佢嘅。 大家可以随意想象。 一样噶啦， 系啦，大家随意想象啦，OK。系或者其实 呢一套 其实都系纸接嘅，可能真系即刻接出嚟，个头盔系接出嚟嘅，系。 系。同埋呢一个动画比较特别嘅地方就系、是，喺 ending 嗰度竟然系将一啲原画同佢个真系嘅动画系做一个对比，呢个系几过瘾嘅，其实 系。呢个好特别。 咁你睇到个动画制作哦，原来原画就系咁嘅，咁呢度 唔系你讲嗰幅唔系原画，嗰幅咧系一幅 盖模嗰啲 嚟嘅，即系啲公仔咧画得好肉酸。 系啊， 即系佢哋平时嗰啲分镜，系 分 镜， 分镜、 啊。 原画咧就已经系画到嗰个样，不过就唔系整得，系啦，嗰个圆笔稿系啦。 呢 个系分镜画嚟嘅，所以佢好衰。 呢个画同你个真实对比，我觉得啊呢度佢又做得几用心喎，又真系。 系，总之呢套嘢系劲玩嘢啦。 咁我覺得啊，睇下呢度又幾得意嘅，因為了解哦，原來個動畫製作個開頭分鏡原來係咁樣做嘅，咁我又覺得啊唔錯嘅，其實又 係啦，其實唔止嘅，佢仲有一套短劇咧，係又唔係 stop motion 啊，嗰套我成日都唔記得叫咩啦，好似咩 kind of five 即係佢成英文喎 ，kind of five 咁啊，即係五係咪 kind of four 翻 kind of four 即係四隻嘢咁樣叫做。咁嗰套啊，直情仲无聊嘅，佢又唔系 stop motion 喎，佢直情系揸住只公仔喺度喐嘅啫。 哦， 即系你都拍得嘅、 哦。即系嗰啲咩低清， 唔系佢就见唔到佢人嘅手嘅，你当只公仔下边可能有啲棍咁啦。咁所以佢就只嘢咧，就咁其实好明显系有人揸住跟喺度喐佢嘅啫。咁就喺度配音嚟当讲嘢，系就咁拍嘅啫，唔系 stop motion。即系公仔唔识喐嘅就成 OK， 但系你个手喐佢。 我谂少女都玩过呢样嘢。 唔係，但係你呢個就係佢到正卡通係咁喎，大佬啊！ 一個小朋友拎住公仔， 唔係你要加啲入邊嗰個搞笑翻係咁喎，呢個就係佢正式翻係咁啊嘛，係啊，冇錯，就係、是、啲小朋友追公仔咁，但係佢又見唔到隻手啊，係喺下邊有嘢拮住啦，你當係咁，但係佢啲背景又有整嘅，整啲樓啊，整啲嘢大廈咁嘅，咁佢就好搞笑咁樣，總之有個特攝超人就出嚟同隻紅人打，就紅人就唔知咩螺絲批怪熊咁啦，咁其實就好得意嘅紅人，但係隻手係螺絲批，咁挟持個女仔，所以搞一陣，跟住又再出現一隻巨大怪獸，跟住又唔知又出現一隻咩嘢再大啲嘅，又踩低嘅咁，即係搞完一陣之後咧，咁啊四隻嘢係就唔知點解後屘好似想決鬥嘅再。咁決鬥嗰刻突然間發現，咦？咁大家都陀住一個鎖匙扣定唔知頸鏈嘴，就上面有個一個就葵扇，一個就梅花紅心階磚咁。咁佢就話原來發覺咧，大家係唔知小學同學嚟嘅喎。咁跟住佢就除咗個頭套，原來係頭套嚟嘅啫，嗰啲連紅人都係除咗頭人嚟。咁搞完一大輪，咁原來佢話我哋原來就係以前啲朋友嚟嘅喎，咁我哋唔使打啦，咁你仲記咩？我哋細個嘅志向咁，咁搞一大輪，終於佢後屘就一齊去租咗間屋一齊住，就講完。呢個就開始一個故事啦。 日本動畫嚟㗎，呢個 係。日本動畫係嗱，呢個動畫我哋都可以製作㗎，同大家講啊，你只要整幾隻公仔，我隻手揸佢就可以拍㗎啦，係啊。系啦，所以唔好话唔可以整到古仔，系啦系啦。咁但系咧，佢啲配音咧就专业嘅，系啦系啦，唔系骑呢呢，唔系我哋而家咁简单讲落去嘅。咁你听个声咧，佢就似卡通片嘅啲声 系。 系。无聊都咁嘅有一出系啦。咁我唔知有冇记错啦，好似叫 Kind of Four， 系四只嘢咁啊系。系啦，即系 好耐 特摄 噶啦，系 咩好耐之前啊？今季新翻嚟啊，大佬 啊，今季又系 系啊，咪跟住佢嗰个主角啲个咪好似飞鹰侠咁咯，不过佢红色嘅咁咯， 系 唔知有咩超能力啦，应该都冇 中文名噶， 冇佢都系日文 叫呢个 中文 名啊， 系啦，冇错啦，如果冇记错系间咯，科学街， 哦，后边呢度有， 咁样 ，OK， 系啦，咁呢个都系新翻嚟嘅，大家有兴趣就睇下。 又系十分钟咁嘅 样。系啦，冇唔知有冇十分钟咧，定系几分钟咧？好快就完噶。佢呢个就得一个古仔嘅就一集，冇头先嗰个起码都又食完嘢，又反住件衫着，都玩咗几，玩咗唔知两三嘢先完。呢个一个古仔就一集。 哇！呢个杯面翻嚟，我得四分半钟。 系啊，我哋可以制作呢啲啊。 哦， 呢啲我哋 啱啱嗰个杯面都仲可以食埋，呢个食唔到啊！啱啱杯面六元，六元啫，就做完啦。 冇错啊，咁呢啲吓，香港可以制作呢种动画啊嘛。 呢啲真系创意行先啊！呢啲真系。 我都唔敢讲呢啲系咪创意啦，都系大佬咩古仔，大佬睇到我，唉，咁但系大家都要知道嘅，都系其中一个好奇特嘅。啲但系人哋又玩特摄过嚟，呢个大佬个古仔特摄古仔嚟喎。 其实啊，我都睇紧嘅，其实系。你话佢好渣。我又覺得又唔係嘅，其實係 唔係喎？佢呢個拍到係 高踢啫，只不過佢 係咯，佢係嗰個咩台灣嗰啲霹靂布袋戲嗰個 level 嚇， 再第一級啊，第一級啊！ 嗱，布袋戲嗰個公仔都識喐嘅，呢個公仔係唔識喐嘅，即係你拿住個硬膠公仔，就喺度下邊揾嘢整喐佢咁樣嘅啫。 即係攞住個 SHF 喺度喐嚟喐去，你都可以拍到個咁嘅樣。 冇錯啊，咁只不過佢叫做後面都砌翻啲背景模型都砌得 OK 嘅咁咯。 係啊，每個人出場嗰陣時候都影佢一次咁樣，即係各個部位咁樣嘅，咁幾得意嘅。 唔係，即係總之呢個你都拍到啦。我簡單講啊，咁有佢有分鏡嘅，但即係我哋都拍到嘅。系啦，叫阿伯打谂谂 嘅， 系啦，冇啊，冇乜投資啊，呢個其實我相信好低嘅啫。 唔係有啲心思啊，有啲心思喺度 心思係咪嗰個心思喺故事度嘅啫？ 係啦，擺咗個故事度。 但佢都唔，我唔覺得佢有咩故事，但係我都 叫阿伯打幫我哋做少少嗰啲閃電啊，嗰啲後期啊，嗰啲我唔識啊。 哦，嗰啲都唔使啊，你一塊紙板畫都 OK 噶啦。即係佢去到咁 raw 就冇人介意你係嚇咁樣咁啊嚇 ，OK 即係呢啲咧，其實甚至乎似咧嗰啲木偶劇啊，或者嗰啲咩擺喺手裏嗰啲啊，芝麻街嗰啲咧，嗰啲叫咩？ 哦，係啊， 布公仔樂園嗰個。 系咯，即系怼只手嚟咁合下合下合下口，即系差仲衰过嗰啲。 嗰个都 high tech 过呢个。 仲衰过嗰啲，系啦。咁啊呢个就咁样揸住个公仔喺度喐，咁喺度震佢，咁就叫做。 真系有创意，真系有。 啊唔知大家接唔接受到啊？ 有胆识，有创意咯。 有胆识，系啦。嗰个投资嗰个仲有胆识啊！真系啦。 系啊， 嗯，好嘢好嘢。 呢个都可以推介下大家欣赏下，其实我觉得。 唔系呢个要嘅，不过就系咯，唔系我推介翻俾我哋啫，我哋自己试下搞啊呢个我哋整到呢个。 系可以谂下 开。诶，呢个整到呢个，求其整几嚿肉酸嘢喺度讲嘢咁啊得。 嗯。系。 配翻音咪搞掂。 有趣嘅 咁啊有动画啦，我哋香港有动画啦，系咪？ 系。 我连啲街景都唔整啊，出街影咪算。 就 喺街拍嘅，喺街拍冇错啊，系啊，街拍系啦， 即系四个啲人去啲街市啊嘛，即系拎住几个公仔喺街市度行啊，真系。 系直情系啦，你唔系啲人去旅行，唔系摆埋只公仔喺度嘅咩？ 系， 直情系我哋啦，实景我哋嗱，我哋 high tech 即系我哋实景嘅，系。 嗰啲人哋去旅行摆只公仔喺度都仲靓过呢？ 直情系，我哋 拍得仲靓过。 我哋系嘛四 K 系嘛四 K 拍摄系啊。系，好唔好啊？试下啦，好，都谂翻佢吓，超越呢一套啦，我哋嘅目标要超越呢一套，系，诶，好， 好介绍， 好，好冇， 好， 好 啦， 好， 哇，呢套冇啦， 好，系啦，咁啊，不如马仔再同大家介绍另一套啊，就系《惊爆危机》啊，都有新嘅嘢，有套新嘅卡通啊，电视系啦， 系第四季啊， 系上一套系几耐啊？ 十三年前啊，第三季 吓，整咩嘢隔十三年第四季咧 吓？唔知喎， 好啦，咁你睇第一集啊，你讲下啦，稍微系啦。 哦，咁佢呢个都系跟翻上一季咁，跟住剧情，但系第一集系完全冇打嘅，差唔多。 嗱，呢个系有别于之前我哋讲话碌翻啲旧 I P， 因为呢个唔系 reboot， 亦都唔系重做，佢系即系当系 续 嘅。系啦，因为如果延续咧，仲有好多出嘅 ，OK， 咁我哋今集都未讲住啦，讲下呢套先。 系，咁佢都系讲翻，即系第一集系都系讲，佢哋敌对嗰个组织，话即系之前失败咗咁多次，跟住话今次开始认真啦，咁佢系其实系，泰莎，男长嗰个阿哥咁出嚟，系啊，那个阿哥走出嚟同阿主角佢哋喺度讲话，我哋会认真对付你哋咁样嗰啲咁嘅嘢，跟住话竟阿叫女主角竟跟紧佢哋走咁啊，女主角拒绝咗佢之后咧，咁啊响各地嘅 嗰、那個避人嗰、那個佢哋嗰個主角邊嗰、那個陣營嗰個啲基地俾人襲擊咁樣，跟住同埋主角佢又要著草咁喎做到。 嗯， 系啊，咁啊话有嗰啲通讯干扰，咁佢哋即系话接收，即系通联络唔到其他，咁佢就但系已经派咗直升机，同埋带咗佢嗰部主角机过紧去主角边接应啊，咁啊但系佢附近已经出现咗好多敌人咁咯，第一集做到。 即系你知第一集并冇开过部主角机打过嘅， 唔系开头诶阿男长阿泰莎即系拜山嗰阵时见到大佬嗰阵时，佢部主角机有出过嘅。 哦， 有洞喺度， 系啊，佢用光学迷彩引一引嘅，突然间出现，咁对方又有部诶，好似系咪嗰部叫咩？我识唔起，即系对于敌方有部紫色嘅，系、 哦， 系啊，咁啊敌机咁都系出现咁样，跟住就收队啦，一路打过。 哦，咁样， 系啊 ，OK， 系啦，咁啊，其实呢套嘢都系。即系 fans 等咗好耐咯，如系啊， 冇错， 嗯， 系啊，如果又话旧年应该已经会有做咁啊，后屘讲话即系制作嗰个延期，系啊，褪下褪下咁啊，褪到今年而家春季先有， 嗯，系啦，咁啊 fans 向啦，咁啊 fans 追翻啦，系啦， 嗯，咁但系好似系即系佢啲产品啊，乘住呢套嘢咁啊，全部空群而出咯， 咁啊一定噶啦呢个， 系啦。嗯 嗯，有冇嘢要介绍翻咧？其实旧嗰啲嘢使唔使介绍少少嘅？呢度乜嚟嘅？使唔使简单讲？ 吓，原本都系轻小说咯。 嗯， 系咁后屘之后再受欢迎，咁又出漫画台动画版啦。咁比较特别啲，佢有分校园篇同埋战斗篇咁咯。 系咁，我顶唔顺嗰啲校园篇嘅，不嬲都 系咁诶，睇嗰时会觉得怪嘅，因为佢校园篇嗰时系纯搞笑嘅， 系 差唔多， 系啦。即系如果你一捞埋咗，好怪咯，系啦。 即系如果系 系咯，咁 系如果系小说嘅话咧，佢就会系间住一套系搞笑，一套就系正经咁样出嘅。 嗯， 系啊， 一套意思即系成本书。 系啦，一本系啊，一本 okay, okay, 搞笑一本， 即系唔系一页搞笑一页正经系嘛？ 唔系。 哦，系咯。 咁同埋佢有啲時序係尤其是係搞笑嗰邊係唔信嘅、 嗯， 有可能 信嘅、嗯，明白， 係咁 我覺得一係你就好似 Eva 咁，你可以將日常同戰鬥可以混合得好啲咧，都可以喺同一套嘢度有時搞笑，有時正經嘅。咁但係呢出好似就唔得嘅，佢一定要分開嘅。 嗯，都係啊，因為佢。我覺得其實佢正經嗰邊嗰度係嚴肅到好似可以個氣氛完全係啊，但係我覺得 加啲搞笑落又好怪 嘅，係啊，唔啱嘅兩樣嘢係好難啊， 係同埋佢嗰個話軍事嗰度咧，佢又係好似即係包裝住啲超級係咁嘅，我覺得 其實係啊，我覺得佢根本就超級仲似過係真實，邊度真實啫？ 係啊。咁佢本身一提到嗰啲、即係嗰啲技超科技嗰啲呢，跟住就變咗超級系嘅佢呀。 係呀，其實即係初佢好軍事咁樣去借啲機好正常嘅，即係淨係得光學迷彩呀嗰啲咁樣叫做高科技啲嘅嘢啦。咁嗰啲 ok 嘅。咁但係佢一去到後面嗰、那個尤其是係主角甚至換買機嗰陣時呢，咁就真係感覺上都幾亂嚟呀啲設定。所以我哋喺后半部分啲人都唔系咁中意开始，咁但系啲机啊， 响嗰个后半 系系即系 唔系啊，有人中意噶，嗰啲中意即系外挂嗰啲唔系中意啊？ 咁都系嘅 吓，唔系打到可以超人咁嗰啲咪中意咯，谂 唔好俾啲即系军事咁嘅款嘅嘢包装住一啲超级系嘅嘢，你就以为嗰系真实系啦，即系呢个其实唔系咁样嘅，其实 嗯 anyway 啦，咁喜欢同埋喜欢啦，我就一般嘅，我不嬲都系。 嗯，